经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十七目，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过往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设法转轮之报。前面已经做过详细的报告了，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心量。中国谚语里面所谓的量大福大，为什么重小福，很少的布施能够得这么大的福报？这是往往我们初学佛听到经上讲的这些话，总不免怀疑。这个怀疑都是以世情世间的人情来衡量啊，殊不知这一桩事情不是人情能够想象得到的。这个里面的理论是因为称性，只要称性，哪怕再少的布施，真正像是一毛一尘，微不足道，他的功德都是尽虚空别发现。佛法之殊胜就在此，佛法的难处也在此啊，难在凡夫总不能把心量脱开啊，总是小心量，小心量修再多的布施，那个福报有限。如果是大心量呢，修极少的布施，福报都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要细心去体会。注解里面有几句话啊，在十七面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我念给大家听听。若不为自求人天福报，这个若是假设。假设我们决定不是为了求自己人天福报，布施的目的何在呢？尽回向法界众生，只希望一切众生得福，一切众生得利益，决定没有想到自己，那么这个人布施的福报就大了。这不问施之多少，毕竟成佛啊，用毕竟成佛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福报之大，因为世出世间的福报没有比成佛更大啊。说到成佛，这福报就达到究竟圆满。这个道理啊，我们总得要懂，然后啊，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幕后这个佛在此地做一个总结：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应如是修。 这一句是总结前面这一段啊，因为上面讲的这个缘故，种善因得善果啊，这样殊胜的果报啊，哪一个不希求呢？为什么众生求不到呢？众生所修的不如理，不如法，所以得福有限的。如理如法的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可是理论跟方法一定要深入经藏，不读经，不研究教理，你怎么会懂得这个理论？你怎么会懂得这方法？啊，所以诸佛菩萨古来的祖师大德常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啊，道理就在此地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个第二是男女是福啊，请看经文。佛赐地藏啊，这是有一次叫做地藏菩萨，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一段经文也是常常引起大众啊疑惑的，有许多人自己以为我在佛门里面种福修善很大了，为什么不得福啊？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梁武帝，梁武帝一生所修的布施谁能比得上啊？他当时以他的权力，以他的威势护持佛法啊，建造寺院，这历史上记载480座啊，平常我们佛家常讲建一座塔，塑一尊佛像，那个福报就不可思议啊！何况他建造480座寺院，那么你就想到他造佛像有多少？一个寺院里头总不能说供一尊佛像吧？啊，他造的佛像、菩萨像多少？布施供养出家人，他是非常喜欢人出家，人出家了他一定布施供养。书本里头记载几十万人啊，这个福报多大？为什么在晚年还遭遇种种不幸啊？好像跟这个经上讲的不一样了啊！佛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 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心量不大，没有智慧啊，这是佛家常讲的修福不修慧，他修的是财布施啊，法布施好像也有啊，但是总是缺乏智慧。心量不够大，所以大魔祖师见他的时候啊，他的态度用现在的话来讲值得骄傲，他在佛门当中做这么个好事值得骄傲啊，夸耀他自己所做的这些事业啊，问大魔祖师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啊，大魔祖师给他说并无功德。大魔祖师说的真话，为什么并无功德呢？你有骄慢的态度，功德就没有。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布施真的是有功德的，一傲慢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这个骄慢是火烧功德林的啊，大魔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啊，跟梁武帝谈话不投机，梁武帝不护持他啊，所以他离开之后到少林寺去面壁，没有人知道啊，这样一位祖师大德到中国来，没有人认识，没有人护持啊，面壁九年还算不错，等到一个会口啊，传他的法。如果当年梁武帝就护持他了，禅宗发扬光大就早了，就不至于到第六代的慧能了。早就发扬光大了，没有人认识，这是没有慧眼的，梁武帝不认识人的。真正种大福德的这个机会错过，没有能够护持大魔祖师，机缘错过了。这关键的。谦虚恭敬，心量广大，这都是智慧的表现。所以从梁武帝的态度上来看，他没有智慧，心量很小。这是做许许多多的事，不是得福不大，原因在此地。那么这一句经文里头有个关键的字样，大家要看清楚，善并没有说若男子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就是关键的字眼。善的标准是什么呢？观无量寿经敬业三福啊，就讲得很明白，世间善的标准一定要做到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样的人才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以佛法讲这个善有标准的，如果只说男子女人没有说善子，那是我们普通人都有份， 如果加一个善字，我们就想一想我们合不合这个标准。但是这个经是大乘经，不但是大乘经，我们从头到尾仔细去观察，可以说它是一乘了义的大经。那么换一句话说，那个善的标准还要提升啊，再提升一层是二乘善，就是声闻缘觉，我们中国人讲的罗汉辟支佛，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二乘善。我们这三句有没有做到的？啊，还要往上提升。啊，这个经是大乘经吗？大乘善的标准还要加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这是自力啊，自力而后啊，利他。这是大乘菩萨了，利他这才是劝化一切众生。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这个标准。换一句话说，敬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了，那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刚才说量大佛大，人家发菩提心了，菩提心就量大了。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迷惑，是轮回心的反复心的，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这是菩提心。所以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呢？毛发杀尘。毛是我们身上的汗毛啊，比喻少啊，发是头发了，一根头发了，一粒沙了，一粒微尘啊，这是形容啊，你种的善根少，少到极处了。虽然这么少，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不可为人，没有法子说出来，佛都说不出来。所以大家要晓得，三宝是设法界里面第一福田，可是佛法传到今天传了三千年了，免不了贬值啊。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无论什么样的商品刚刚推出来，最好的大牌大强调，过个两三年呢贬值，仿冒的也做了啊，决定比不上啊第一次推出。佛法传了三千年，怎么会不贬值呢？这在所难免的，尤其在末法，正像楞严经上所说的，这 我们这个时代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形式上是个佛教道场，实质上呢不见得。所以你要想在佛门当中种福，你要看清楚啊，这个场里头有没有道啊，有没有人在这里头真正修行呢？否则的话呢，你种福就种错了，错错了，你错认了福田了，你种下去将来得不到福，你不能怪佛讲错了，佛没讲错，是你自己粗心大意啊，把这个杂冒的东西当作根护，都要怪你自己，你自己粗心大意不识货嘛，你吃亏上当。可是要真正能够识货也不是个简单事情，你要有智慧，你要有见识，智慧跟见识从哪里来呢？读诵大乘，劝经行者，那就是为人演说。为人演说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教学相长啊。不通过教学开智慧非常困难，如果你真正发心教学，热心教学啊，这个开启智慧的机缘就多了啊！你要不从事教学的工作呢，这个机会就少了啊！你在教学当中，你准备的时候，你收集参考资料的时候，往往啊帮助你觉悟啊。可是你不教学的，你就不会找这些东西了。教学过程当中，你跟接受教学的人这一问一答啊，看看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帮助自己觉悟。所以在师道里面常说师之道合啊，老师教学生，学生资助老师开智慧啊，资助老师的智慧，资助老师的德行，给老师造成机会来，这才叫教学相长啊！啊，两方面互相都有长进，也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在此地注解里面呢，引经据论，举了很多例子，这些例子里头的关键就是一个真诚性、恭敬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诸位记住这十个字，用这种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没有分别， 这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所以他得福就大了。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佛慈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佛无量，常在人天受圣妙乐。地藏经流通的很普遍，很广，大概学佛的同学都曾经念过这个经，看到经上讲的布施供养的福报，所以很喜欢造佛菩萨像，造像福报很大嘛，经上讲的常在人天呢，那就是不会堕三恶道嘛。多数人天天念佛，还是要堕三恶道。诸位可以看看灌顶法师在《大势至圆通章疏钞》幕后一段的总结里面所说的，我当年学这一部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篇非常怀疑，请教李老师，我说我看不懂，他讲的学佛人一百种果报，第一句啊就是念佛堕阿鼻地狱，我不懂，念佛这福报很大了，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李老师请我这一问，你问得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重要啊，我不跟你说，等我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说。为什么他这样做还会堕地狱？原因是用地狱的心来修福，还是要堕地狱。什么是地狱心呢？贪嗔痴。他为什么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就是看到这个利益太大了。好像是做生意买卖，这是一本万利啊，这非做不可啊，是这么一个心呢，它不是善心，那是善男子善，他把这个善都忘掉了，用贪嗔痴的心，用这个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那就怎么行？你想想这个，我们就是林居士告诉我，从前居士林有一些懂事，管这个道场，但是他不懂佛法。他管这个道场呢，是把它当作一个公司行号来管理。这个道场每年要收入多少钱？这个钱如何叫它生利息？如何叫它能够多多的生财？目的在此。 没有想到半道啊，所以这个道场基金啊累积的就很多了。那就你一居士当了家了，把这些钱全部拿来花掉了。啊，有很多人看到的时候非常不愿意。啊，他们眼睛当中，李慕云就是败家子了。但是看到今天道场这么样的兴旺，我相信他们也会慢慢觉悟过来。哎，一切供养是供进你办道的呀。啊，居士林每一天三餐免费供养大众，谁敢做？没人敢做。这个扇门一开，往后怎么收拾？哪里来这么多钱来供养？啊，所以你没有智慧不行啊，你没有信心你不敢做啊。啊，李居士有智慧有信心啊，开张以来从来没有买过米，没有买过菜啊，没有买过油啊。大家知道居士林做这么一桩好事，现在世界第一家了，没有第二家了。每一天三餐，一年到头一天都不缺啊！不管你幸不幸福，你到这边来自助餐你都有的吃啊！我听说还有全家人都带了吃啊！所以住在居士林附近，家里可以不要太火啊，不过到这边是吃素就是，哎，你喜欢吃素你就来，你不能吃素那就没法子啊。就许许多多的同修啊，自动的送米送油送菜，你看看吃的东西堆积如山呐，吃不了啊，啊，吃不了又怕坏掉，所以送老人院送，孤儿院送。一车一车都会往外送啊，吃不完了。吃东西吃得很好啊，我去吃过几次啊。他们有的时候要特别给我做几个，我说不必，等下面菜端上来我吃吃看，吃得很好嘛。啊，真正是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了，不是一般人天天在打算盘斤斤计较，你那个你能得多少利益啊？不是，越不是越多啊！你不是财财多，不是罚罚多啊！就居士林这个道场，今天大家到这边去参观。你看看他那边兴旺，人旺，财也旺。为什么会这么兴旺呢？布施嘛，种福嘛。李居士的心量大，还要建弥陀村，住到这个弥陀村里面的人只有一个条件，念佛。只要肯念佛，其他的什么条件都没有，一分钱不收，养你到老，四世供养，比今天全世界任何国家政府的福利政策都要做得好。哪一个国家这个照顾老人都比不上居士林。这个对于老人来，这个养老 老人的福利天下第一，但外地的只要你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佛弟子决定守法，不可以做犯法的事情。取得合法居留，弥陀尊也要你老啊，你住在这个地方身心安稳，可以保证你往生。住进来你将来决定成佛，决定做佛，世界第一道场。昨天晚上给我谈决定办佛学院，向政府注册，他的构想是预科一年，正科生三年，研究生三年，这个教育期限是七年，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完全免费啊，衣食住行都是佛学院来供养，不收一分钱的。啊，这世界上谁敢办这种佛学院？哪个学校都要收学费的，啊，都要交伙食费的。这个佛学院越开不收，世间第一喜欢。这样的道场，你在这个里面修一点福，那是真正重的福田。啊，租一个道场，我们去观察。第一呢，要观察他有没有道风，有没有学风。啊，这个道场学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是不是认真在学习，认真在修持。如果这个道场大众是认真学习，认真修持，这是如法的道场。在这个道场就服古报才跟经上讲的讲义，是不是完全相应圆满相应呢？不见得。那是为什么呢？看看你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佛田没错，真正的佛田，如果你是以一本万利这个心到这种福，你的福小，跟佛经上讲的不相应。啊，你一定会得福，得福不大。如果你真正发菩提心，不为自己，为众生，为佛法常住世间，绝不为自己的利益，那所得的福就跟经上所讲的一样了。啊，所以第一个这个众福，第一个是真实的福田。第二个，你有真正的善心，啊，这个福报才是圆满的。啊，所以他后面这个地方注解里就说，以佛菩萨等教人出苦，啊，是众生的境界。啊，他跟你说了敬田跟恩田，注解诸位同学自己去看。啊，这个注解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啊，我们念一念。第二十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 大论呢？ 这个大论就是大制度论。大制度论上有一段话说：“财为恶行因缘。”为什么呢？财啊，常常能引起人的贪心，贪心是三毒之首啊，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个地方生的啊，所以贪是恶心因缘啊，常因自血。一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这个贪的祸害，所以他能够常常舍，能把贪心放下。何况是得大福，二不布施，能这个道理。贪是祸害，施是大福啊！你布施，你看远离祸害，又得福利啊！有智慧的人，他怎么会不做呢？见为凶衰相。未知生忧危也，精力是你有的，舍不得不舍，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带给人的是忧患，是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自己的财富失掉了，天天是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啊。我常常听人家讲啊，就商场里做大老板的，每一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啊！你看，这不是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哪有不得癌症的道理？它起副作用啊！啊，真的是凶衰相啊！佛说的话没错啊，习之以失水呀，这为生佛力。这首经啊，这里是两首经。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你的忧为洗刷掉呢？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福无量啊！为什么不肯布施？不肯布施，不知道布施的好处，他不肯布施。知道布施的好处，知道布施的利益，你就会欢喜布施啊，常行布施，尽心尽力的布施，福报无有穷尽。那么这个现象，团体里面 诸位看看居士，看看净宗学会啊，这个事实摆在眼前的啊，这个个人你们也可以看看啊，李梦圆居士啊，你也可以看看我。我学佛就学布施啊，张家大师头一天跟我见面就叫我学布施啊，我也真听话了啊。他老人家有智慧，看到我没有福报，而且又短命啊，怜悯我啊，劝我学布施。我今天有这么一点福报，是这一生当中修布施带来的，与过去生中不相干。啊，我们现在是明了佛法了，懂得一点因果了。啊，我这个人过去生中啊，大概是修慧不修福，啊，有一点智慧，啊，所以老师说什么我一听就懂啊，这一生是非常艰苦 啊，我们过些苦日子你们连做梦都想不到 啊。昨天在居士里啊，勇士来跟我说，他在大陆上看，看到印光法师那个房间官房晚上没有灯了，看书写字桌子靠着窗口借外面的光，哦，他看得很感动。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照明的设备还嫌弃，现在人物质享受的福报太大了啊！我告诉你，我们小时候念书念中学的时候，在贵州抗战期间啊，晚上上自修点的是油灯啊，一根灯草那个光比蜡烛小多了，一支蜡烛如果用那个油灯来点的时候，差不多要五根灯芯点燃，那个光度才等于一支蜡烛啊！一根灯草，我们那是点铜油 啊，那个光度只有一支蜡烛的五分之一了，我们就那样读书啊。你们想不到啊！现在人有福不肯读书，我们那时候穷到那个样子，喜欢读书啊。后面也是《大智度论》里的一首偈子，我们把它念念。啊，就是这个注解的幕后一行啊，大论云：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入众无所谓，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佛讲的真话了，佛教菩萨生活啊，这个六波罗蜜就是菩萨的生活。第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 你就得清凉，就得自在，就开智慧。人不肯布施，心眼很小，念念为自利，这个人怎么可能开智慧？不可能的。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回向法界，世人佛力不可为喻。我们先看注释里面说，这一段注释只有三行。大论语佛说二种施政，这个二种施政，财布施跟法布施，法施为第一的，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暂界报，以处暂界报。这是先引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然后再说若不求名闻财力律师，你不施不是为求名，也不是为求财，也不是为求利，也不是为求权力地位，你什么都不求，但为学佛道啊！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啊！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啊！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啊，弘大慈悲心，度众生劳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这就如理如法，我们以清净心，以无所希求心，帮助一切众生，特别是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个是清净法师。法布施里面有财布施，我们出钱出力是财布施，我们存的这个心是法布施，没有丝毫祈求的欲望，没有啊！念众生苦，帮助一切众生，是我们自己应当尽的义务。帮助哪些人，绝对没有偏心。平等布施，清净布施，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的眼光要远大，佛法的宏传，利益众生，最低限度我们要以全世界众生为对象，不是某一个地区，你一定要把心量拓开。如果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好，另外一个地区贫穷落后，这个世间永远得不到和平。所以必须全面的顾道。 全面的教学，全面的提升啊，令一切众生都能够破迷开悟，社会才能得到安定，世界才能得到永久和平啊。虽然一切众生的过去生中种的因不相同，这一生的缘不相同，觉悟就相同，彼此互相能够照顾，互助合作，免除一切争端，就避免一切灾害了。若不尔者，为是一法。这就是说，你没有大慈悲心。你为什么到佛门来布施？听说佛门里面讲的施以得万报，这个生意好做啊！哪个生意一本万利？哦，原来这个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存这种心呢，就是施一法。是以做生意做买卖求利心切，这下看准了，好，一本万利，可以赚大钱，这个先是决定错误的，不相应的。下面就是佛是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槃不净，菩萨有智慧，了解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是梵语，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不是假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个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已不尽。怎么入呢？与诸法实相相应的。怎么相应呢？心相应。你布施时候起心动念呢，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什么呢？清净，不然清净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布施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无论修什么样的布施实在说呢，这个佛法讲的所有一切法都是布施布施涵盖了一切佛法佛教人不外乎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三大类。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修学的不超越这个三大类能够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就是布施要有布施的心只有服务啊而不求益利所以佛菩萨是一个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 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这就入诸法实相。故福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难有法子比。回向法界，回向就是佛。这经加华严经呢，正好是这些鬼王天王来代表，是这个社会性。像大经里面所讲的是住是行，成就自己的智慧能力啊，智慧等等，智慧的能成就之后，就要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服务就叫做回向，回自向大啊，将自己的智慧的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一切众生，这叫做回向啊。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太大了啊，不是一个国家啊，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变化性。你看这个心量多大，所以他的福德利益了，那就无量无边，跟诸佛如来果地上无二无别。那么这一段是讲你呀，造佛像、造菩萨形象、造转轮圣王像，你所得的福。再看底下这一段，佛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乘经典或听闻，一记一句发音重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前面这一段是说能布施的人啊，善男子、善女人啊，能布施的人，能修福的人啊。后面这一段呢，是讲他修福的这个的福啊，这是遇到大乘经典啊，或者是听闻。一记一句闻遇大乘法了，少啊，可是他听了之后啊，他就能发心，发真诚心，这个音重就是真诚啊，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这是他所修的。诸位在此地一定要注意到，第一个，他是善男子、善女人，知足善根福德的人啊，不是普通人，就是刚才讲的观经上所说的敬业三福，他通通做到。他是这样的人啊，遇大乘经纵然是一记一句，他深解经义 佛在金刚经上教的教人身结意趣，一记一句虽然少，身结意趣那就不少。换一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你看看唐朝时候禅宗的慧能大师，那是个苦力了，他靠卖柴生活，现在这个社会见不到了。抗战以前，抗战初期大概在是60年前的样子，我住在附近，那个时候的生活还有很多苦力，卖柴卖水，没有自来水呀，挑水到河边井边上挑水呀，在外面卖一担水，那个时候是3个铜板，相当于1分钱，那是用铜板卖柴在山上砍柴挑到城里面来卖，很辛苦慧能是卖柴的柴卖掉了，拿到钱要回去了。这个时候听到有一个人在念金刚经在房子里面念经，他在房子外面靠窗口的地方听从前的窗户没有玻璃如果有玻璃隔着听不见了以前窗户用纸糊的东西也是纸糊的冬天的时候通常糊2层纸糊的窗户所以里面说话是外面能听得见的。他是偶尔听了几句听到金刚经上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悟路了。你要问他为什么能悟入，他是善男子，念经的人天天念都没有悟入他不是善男子吗不是善男子念经让善男子听了善男子看了你们想想看观经上讲的净业三福，你细细看慧能有没有做到，做到了，他真的是孝养父母他卖柴买米回家供养母亲虽然他没有念过书我们不知道这个正式司长，可是以后他到黄梅参访我们就看到了真正是孝亲尊师那个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非常明显没有学但是人家通通做到了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偶尔听人家念经机缘这是缘分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祖师 他当时卖柴，如果没有听到人念经，永远就卖柴了，哪里能够闻到佛法呢？这一听，听个一句一句啊，他真听懂了，真听明白了，所以他就发音动心，他就赞叹恭敬，他就真正想学，真正的打听，你念的是什么东西？他念的是经，从哪里来的？从华美来的，他就有意思到那边去学。那么此地供养布施供养这四个字是法供养，法供养里面最要紧的依教修行供养，那布施怎么讲法呢？布施把从前一切的错误舍弃掉啊，就是布施啊。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啊。这里布施没有涉及到钱财啊。这里供养也没有涉及到物品，没有啊。舍妄舍真。舍妄就是布施舍真实就是供养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的不解里面给我们说明他是引用起心论里面讲的解释大乘大乘经体大相大用大所以这个功德了无量无边我们翻开经本看二十二页二十二面的注解幕后这一段很重要我们从第一行看起我再念一遍第一行第二句今即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法眼这是说一句一句的无量佛的理论依据怎么可能道理就在此地正如金刚经上所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生实相是什么明心见性那个佛理那谁能跟他相比啊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的即使一句一句以正经菩提这个是我们从六祖慧能四集里面是非常明显的看到可以证实佛在经上讲的真实不虚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修法布施比过去方便太多，但是我们得福不如古人，就是用心呢比不上古人。古人真诚恭敬，现在我们起心动念还有私心，还没有把自己失掉，这个就是布施福啊，不如经上所说，道理在此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把一切虚妄不实吃掉啊！善导大师教我们，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这句话重要。一切都要以真实心为基础，从真实心里面出发就对了，没有一丝毫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无论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是不可思议。幕后这一段引用佛一段话，说明呢这个一记一句得无量福的事实。我们看这个小注第二行，22年第二行，从最后一句看起。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事俱起，这是假设如果说是有这种缘分，听别人读经或者是讲经，你的时间很短，只听他说一次句句，一次句句就是四句啊，或书之逐播，在从前没有纸张，在中国古时候用竹简，把这些文字写在竹简上，这个如果诸位到故宫去、博物院去参观，你看看这个汉朝以前的这些典籍啊，还都写在竹简上。波呢是不是这个丝制品啊，那时候没有纸张，也有写在对这些这个丝制品上啊，也有写在上面的。那么现在就是书本啊，就是书籍，所有名字与若干经，十比和尚阿舍离等，何但肩上，或背负顶带，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世师，尚不能居报师门。这个话说的是知恩报恩的，你怎么会开悟的？是因为别人传授你一句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够深解意趣，你看 你成佛，传授你一句一句的，这是你的老师，是你的恩师。这个恩德多大呢？佛在这个地方呢，举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了，报答不尽的。比喻里面讲呢，你把老师担在肩上，或者背在背上，或者顶在头上，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啊，那么这是一个真正知恩报恩的人。下面说，若于和尚所其不尽心，横说于过，我说于此，即受多苦，当于将来必堕恶道。啊，这个老师对你有恩，啊，你对老师满有恭敬心，还要常常说他的过失。啊，老师有没有过失呢？很难说。啊，为什么很难说呢？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啊，你以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清净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啊，所以藕益大师讲得好啊，净缘没有好恶，没有好丑啊。净是什么呢？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一切人，一切物，给诸位说，没有善也没有恶，没有好也没有丑。善恶好丑啊，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藕益大师的话讲的对呀，啊，也正同啊《坛经》里面所讲的。风动三动啊，慧能大师看出来，不是风动，也不是翻动，你的心在动啊。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诸佛菩萨示现表演。表演在吉相里面，五十三参，有善有恶，里面还有杀盗淫啊。善财童子还去参访啊，杀盗淫在佛法讲是三毒烦恼。菩萨示现，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啊，他怎么会得到？啊，如果我们要去接触这些鼻堕阿鼻地狱，啊，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用心不同啊。啊，我们用的是什么心？菩萨用的是什么心？啊，这段话 很重要。下面接着说，自古我教如等，操心恭敬尊重之心，爱重三宝圣圣之法，必获无量无边之大果矣。这个地方引用佛说是。啊，幕后这一句，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啊，这个小注里的书，注解是引用《复法藏经》啊佛的话了，法是众生真善。做大利业的记住苦恼，能帮助一切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所以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知识。佛法当中，特别是大乘法，我们现在去学的是大乘里面最殊胜的、最精华的部分，包括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自己得到好处，得到利益，我们遵守佛的教诫，应当把这个利益、把这个好处普遍地介绍给一切众生，推荐给一切众生。这是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啊，应当利益一切众生，决定不怕辛苦，认真努力的去做，有一天的生命就应当做一些尽行受，把这一桩事情做好，这个就叫圆满功德。不能怕辛苦啊，不能贪图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将宝贵的命光空过了。菩萨如果说贪图享受，这里面可以得自利，不能利他。佛法之可贵就在利他。那么要利他，必须要舍弃自己的安乐啊。李炳老从前对我说，谁不喜欢去住山啊，去住茅棚，个人享受啊，享受大自然之乐啊，逍遥于山水之间，人生第一乐事啊，不能利众生，只能自利，不能利。佛菩萨得道之人明心见性之人，他确确实实可以享受啊， 他得大自在了。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走进村庄，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真正是佛是门中不是一人，他都很欢喜很乐意很详细的为他解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没间断，天天为大家服务，为大家讲解，一直到老死，从来没有放弃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工作，这个值得我们后人尊敬，值得后人效法的我们什么时候听过在经上看到过释迦牟尼佛到哪里去度假去了？没看到过。那现在工作很辛苦啊，天天在工作啊，还找个时间去度假了没听说释迦牟尼佛的度假也没有听到啊，这个1250人啊，去放个假，没听说。我们这里要办佛学院，还听说还有寒假、暑假还放个假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得多想想。将来办佛学院。势必要放假随顺世间嘛，世间学校都放假嘛可是我们放了假怎么办？去干什么？希望大家学释迦牟尼佛，放假了到外面去讲经说法你把你这一期学期所学的假期当中找地方去假期，你这个假就没有空过了利用这个这一段的时间与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你们有这个意思，我可以给你们安排请这个海外各个地方发邀请函来邀请你们放一个月假就讲一个月经，放两个月假就讲两个月经，没有空过不可以放假去游山玩水，那就糟了。那这个假一放的时候，你这一个学期所学的全光了，都没有了你怎么会有进步这个进步就念念其而不舍，要明白这个道理。再看底下一段经文，这是布施修复经典塔寺的佛宝，前面这个小注啊，后头还有一段第23念注解第5行第5行后面这一段我们把它念要紧。是故智者于得 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至心勤听经法。这个几句是总结前面《佛说坚毅经》里面一段话，这一段话我们要特别提出来流通，把它印出来。这一段话在是在这个二十三面第三行，大家记住啊，记住《佛说经义经》啊，这一段经文是：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口，不能一日半日口，不能半日一时口。此地这个一时啊，是古印度，就是现在的四个小时啊，他们是昼夜六时，就一时相当于现在四小时啊。这个时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口，半时就是现在的两小时。说不能半时须臾口啊，你没有时间听两个小时，随便听几分钟也好吧。其父不可量，这个下面呢，我们把它换一个字，其父不可量，不可限也。用不可限呢，大家好懂。那么这个是经文，这上面写个文的这段经文，借助这段经文是：是故智者于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至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常常劝人来听经，所以这段文呢很重要。你们看，用八字把它打出来，打成一个小短经，可以劝人呢听经。好，接着看下面经文：佛赐地藏，若未来世中啊，这个经文上啊都讲的是未来世中。未来世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有善男子、善女人呢，能够有这个具足这一个字的条件呢，非常稀有，非常难得。遇佛踏实，大乘经典，心得不失供养，感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引礼，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共同发心。那么这是讲修复。佛的塔，佛的寺，寺这个意思前面说过的，寺这个意思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永久的居住，这才称之为寺，不是临时的现实，它是永久的。即过去皇帝他的办事的机构称寺，你看宰相底下办事的机构称部，常常 可以改变，可以废除，可以重新再建立来调整。皇帝下面这个办事机构永远不变啊。那么在中国从汉朝到清朝可以说都不变更啊，这四是永久办事的机关，我们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现在啊，大家看到这个事啊，你想法都不对啊，看到这个事迷信，就代表迷信，代表鬼神，一听这个事跟庙就连起来，寺庙这个里面是供鬼神，是搞迷信的，这很大的错误啊。那过去佛寺啊，是办佛教教育的机构啊，这佛教教育要永远办下去啊，不能够废止，不能暂停啊，所以用此。但是现在呢，人家多许多人把这个字的意思都误会了啊，所以我们也要改一个名称啊。夏莲居老居士他老人家提倡啊，不要用寺院南堂，用学会。学会呀是夏老提倡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净宗学会啊，我们不称净土寺，不称弥陀寺，称净宗学会啊，让人家看到这个名称呢能够耳目一新，不至于产生误会啊。这个意见非常之好啊，所以我们读到他老人家的书啊，就遵守他老人家的意思。我们成立的机构叫净宗学会。那么遇到这佛寺啊，他是供佛设立的啊，寺是宣传佛教育的啊，弘扬佛陀教育。大乘经典，当然佛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法宝啊，前面讲的这众生的真善知识啊，是大乘经典。新的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遇到新造的，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我们新造论的容易啊，但是一定要造得精美，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啊，就升起恭敬赞叹的心。所以这个经书啊，不能够随便的印，随便印人一看这个书啊，他不生欢喜心，那是我们的过失啊。经本一定要印得好啊，尽量把它做好。我们这次印的这个这一部经书啊，诸位看到的不能生欢喜心啊，这个本子不好找啊！我们在台湾这个本子曾经翻印多少遍，这个字迹啊都模糊了。我用的这个本子是老本子啊，这个里头字迹模糊啊，所以我就想到怎么样去找这个那个原来的版本。上一次我到香港 啊，我就很留意去找，还是佛菩萨保佑啊，到中华佛教图书馆找到一本啊，这是第一次在香港印的本子，旭朗法师印的啊，这个本子很旧了，纸也变黄啊。那么又有一次我去看鸠光法师，鸠光法师打电话找我啊，我们见个面，到他那边呢吃餐饭，哎，看到他那个里头那个书架上啊有这一本啊，这个本子呢同样的版本，但是比这个茶怀法师那里保存的好啊，他放在书橱里面啊，很干净啊，我们把这两本都带回来了。那么原本前面这个图是黑白的，不是彩色的啊，我们到台湾又特别找到这个原来的图，彩色的图，所以我们现在印的本子比那个本子要好太多了，比原来本子还要殊胜啊，所以我们送了十本给常怀法师，也送了十本给鸠光法师啊，我们要他一本送他十本送给他的比他给我的漂亮多了啊，我们这样做以后看到他那个好书拿来他才肯给我们的啊，知道是给我们，不是白给了啊，有回报的啊，所以我们拿来之后啊印了20000册啊。那么听说台湾现在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本子这么好啊，他们也都想印，发现好大量去印啊，我们的版放在台北世华印刷厂啊，就原版在那边，不需要再用制版费啊，欢喜印的话都可以拿那个版去，那么成本就更低了。新的我们东西一定要做得好啊，做得庄严，让人家看到之后生欢喜心，不失供养啊，感礼赞叹恭敬合掌。所以这个经书要做得不够精美，这就达不到啊，这是佛在此地教给我们的啊，尽可能要把它做好。若遇故者或毁坏的啊，这故是旧书啊，旧书的价值高啊，高在哪里呢？第一个，他传得很久了，经过许许多多人读过，年代久远，证明这个经是真经的。如果是假的、伪造的，早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它有历史的价值啊，又经过许许多多高僧大德读过的啊，那么要用现在话说，它的磁场不一样啊，那这个新的东西怎么样也比不上旧的啊，就这个诸位要晓得啊，它有纪念的价值，它有很强烈的世俗的啊，或是东西穿久了会损坏啊，我现在手上大概还有30-40本明朝时候的书，算算差不多有600年了啊，这个纸张呢很脆弱的， 神一番唯恐他破损啊，所以我现在这些书怎么去读它呢？引印啊，引印说我对引印的文字原书啊保存，不要常常去翻动它，在此地不方便，在台湾比较方便。在台湾上，我就拿出表背啊，就像裱画一样，里面再拓一层棉纸，这一层棉纸拓了之后啊，这个书至少再又可以保存一千年。啊，因为我现在这些书的时候多半是毛边纸印的，啊，不是很好的纸，普通的毛边纸，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啊，所以现在一定要修补，修补呢就是要裱背啊，裱背之后再把它装订起来啊，这就又可以延长1000年的寿命。那么这书的古董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不要认为这是破旧的，破旧的应该丢掉，破旧才有价值啊。那所以真的内行人识货的人，就我们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外行人喜欢看什么呢？看明清的玉器，哦，那是非常精美。内行的人看什么呢？看三代夏商周的铜器，破铜烂铁，那东西都不完整，破破烂烂，那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碎片，无价之宝啊！哪里是明清这些这些金银玉器能够相比的？比不上啊！那它有它历史的价值。是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就是旧的经书我们要修补，旧的它是也要把它修补出来。关于这方面，我们是远远落在日本人的后啊。我到日本去参观，是参与，我对于日本人保护他是啊，修补故旧，我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啊。他们这套东西从中国学习，学去之后一直保存到现在啊，能保存这么久呢？他是每年都修补啊，这个柱子重铸掉了，还用同样的木材、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形式把它换下来。所以你到日本去看这个寺庙，庄严，汉朝时候的模样啊，所以这个日本人是。唐朝时候留学的学生最多啊，学去的都是古代的建筑。中国有许多这飞檐呢，这也是明朝时候的，明代的啊，汉唐时候还没有这个飞檐啊，所以你到日本去能够看到这个汉唐时代的建筑啊，跟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完全相应。就是我们现在读《礼记》啊，看到那个时候人生活方式有很多看不懂，到日本就懂啊。他所讲的就是日本这个生活方式啊，穿的衣服，日本人穿着和服啊，日本的服装，和服也叫无服啊。说无服，你就有印象了，无什么江苏啊。吴越时代的那个时候的服装啊，日本人穿过去到现在还穿啊，还是那个样子。对，日本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 啊，他们这些修菩萨事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啊，决定是用原来的那个材料啊，用原来那个样式啊，通通翻新了，跟过去完全一样，保存的非常完整啊，这是我们到那里去参观不能不佩服啊。日本人你看看，他能够吸收西方人的最新的科技文化，对自己固有的东西他能保持啊，他没有把它丢掉啊，这是比我们中国人高明之处啊。甚至于日本人一条古道啊，道路都不肯破坏啊，开新的道路是开在古道的旁边，另外再看古道保留啊，古道是石子铺铺的啊，马车给观光客，观光客行走他的古道，坐他的马车，很有趣味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到日本去参观，大概是20多年前，我印象很深刻啊。所以在中国，实在讲，可以建恢复几个古城啊。啊，你们前天中秋节到唐城啊去聚会啊，在香港有个宋城。实实在在讲，如果在中国能够把开封恢复到宋朝的时候规模，西安恢复到唐朝的这种规模，一个唐城一个宋城，大的一面人可以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观光旅游，哎，卖一堆小吃就赚钱了，全世界的人都会到那去参观了啊，哪个不想到那去看看呢啊，看看唐朝时候人的生活，宋朝时候人的生活啊，在那里就服装啊完全恢复到那个时代啊，用具也是那个时代啊，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我们来接待，吸引全世界的观光客，好事情啊啊。可是这个构想，我是参观日本的时候有这个反应啊，不要以为说没有收入，收入可观呐，啊，大收入啊！你在卖纪念品啊，借着机会呀，来现在宣扬中国文化啊，立业了，无量时间到了，讲到这。